情歌关掉，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，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，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， 我选择了

相遇，用一点默契让我惊喜。有谁能不问原因？只要我空虚，他从不缺席。有谁能轻轻牵着我的手心，就让我知道彼此已经约定。谁能让我闭上眼睛仍不会忘记，有他的真心在心底。谁能远在天际让我还有暖意，仿佛在他怀里，哦，仿佛没有距离。 和别人一模样，但是你对我望，两只眼睛大又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。风吹的路好长，一颗心慌难慌，多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。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糟，把自己爱得像太阳，胸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。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心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。对你爱爱爱爱

剪断了长发，剪你地上偷我的尴尬。 糗啊，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。